變走的標記是沒有說是神跡，等陣我會解釋點解我用標記而唔用神跡呢個字。講到神跡，喺度約翰福音入邊有一段好有趣嘅經文，就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20章第30至31節。嗰段經文講到耶穌喺度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跡，沒有記載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明顯，約翰告訴我們，耶穌基督是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跡，不是所有的神跡都記載在約翰福音裡面，但是記在約翰福音裡面的，是要我們看了之後就能夠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以致我們信了祂就是得到生命。這個其實是全部約翰福音的總結，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20章。的確有很多人是很渴望是見到神跡，相信在座的都不會有例外，很多人希望是見神跡。亦都可能當我們跟人傳福音的時候，人家不信的會跟我們說，我就不信有神了，如果 你告訴我聽有神，麻煩你請你的神是顯一個神跡給我看、我就不是那麼大想頭，我不想看，不用看十災，你叫我家裡的蛇蟲鼠蟻立刻全部走出來、那我就信。又可能他說、我不用看紅海被分開，我洗澡的時候，我洗澡缸那盆水突然間分開兩邊，我就信。我亦都曾經試過在這裡，我舊的教會有一位長老，他是非常非常之渴慕是見到神跡，他說那些以色列人真是幸福，能夠見到這麼多這麼多的神跡。他說如果我比我們現在見到以色列人所見到一半的神跡，相信我們是會大大地增加我們的信心。究竟見到神跡是不是一定能夠增加我們的信心？究竟見到神跡是不是一定會令到我們相信？等我們一起來看看另外一段經文，記載在這裡約翰福音第2章23節至25節。說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跡，就信了他的名。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也用不著誰證人、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這一段經文不知道大家看見和剛才我讀的那段是否好像有很大的出入。剛才那段就說那些人見了神跡之後能夠相信，以致能夠得到生命。但是在到第2章23至25節，在到逾越節的時候，耶穌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跡，那裡的人見到了神跡就信了耶穌，信了祂的名，但是耶穌沒有將自己交託給他們，因為他知道他們看了神跡相信，不是真的相信。為什麼這麼離奇，隔了18章書、好像前言不對後語一樣，有人說死了，當然是使徒約翰、突然間是患了老人痴呆，第二章寫了之後去到20章忘記了自己寫了什麼東西。其實不是、其實2章經文都是對的，神跡的確是要我們看了之後是得到生命，是能夠相信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看到神跡而不明白神跡後面的意義，只是看神跡就好像看魔術一樣，是沒有用。這個也是為什麼約翰用標記這個字來到代替神跡，在到約翰福音裡面他是不是用神跡的，他是用 Simeon 這個字，是代表是標記。我們一起來看看、有不同的標記。這個第一個標記呢，我們看到、有一個人是捧著頭、抱著頭很痛的樣子，額頭那裡有一個大鐵球、這些大鐵球你知道呢是用來怎樣，用來拆樓的、打落個頭那裡，你想想有多痛。很明顯這個標題是這個標記是說什麼東西，是講頭痛，係嘛？其實咧，廣告係一個很好嘅標記嚟。 因為點解？廣告後面都有一個訊息，廣告自己講唔定係冇咩意義。如果我哋淨係睇呢一個標記，見到個男人捧住個頭，如果你唔明白佢後面講乜嘢咧，係冇用。但係呢個廣告係講緊乜嘢？Tylenol 喺右手邊下角你就睇到。Tylenol 呢間公司咧係用咗好多錢咧，係買咗呢個廣告。佢希望點啊？啲人見到咗呢個廣告，見到咗呢個標記之後，就會聯想到 Tylenol， 就有頭痛嗰陣時就去食 Tylenol。但係如果你想下啊 ，Tylenol 用咗咁多錢做咗個廣告，如果你睇咗之後完全係冇咩感動，你唔知道佢講緊乜嘢嘢，你有頭痛嗰陣時，你係唔會去食 Tylenol， 你可能就係去食 Aspirin， 可能食 Advil， 可能食第二樣嘢。所以神蹟嘅背後都係同樣係有一個係信息喺度。如果我哋睇睇第二個標記，第二個標記都係好有趣。我哋見到有一個男人坐咗張凳上高，嗰張凳咧係連係住一個彈簧，一觸即發，好似呢個男人隨時可以飛出去咁樣。我最初見到呢一個廣告咧，我係完全唔知佢講乜嘢嘢。但是讀了個標題之後就覺得很有意思。個標題講咩啊？個標題話後座不是比前座安全，請你攬上安全帶。如果你哋睇咗呢一個標記之後，你唔識得去攬上安全帶，你就係唔知道呢個信息後邊呢、這個標記後邊嘅信息係講緊乜嘢嘢。如果我哋睇見標記而唔明白信息，就好似我哋上海人有一句話，我係上海人嚟。上海人話做俏眉眼俾盲公睇，有個女人係對住個人對住個男人係搏命打眼色，放曬電咁樣樣。但係原來呢個係盲公嚟嘅，睇唔到佢嚇。咁就係做俏眉眼俾盲公睇。你睇見標睇見呢啲標題，睇見啲標記神蹟，如果你唔知道佢後邊講乜嘢，都是枉然。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樣，他們看見很多很多的神蹟，他們當神要將他們幫他們離開埃及的時候，神是降十災給埃及，令到法老王是讓他們走。後來法老王改變主意，找些兵去追他們，去到紅海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結果神怎樣將紅海打開給他們過去。去到旷野，他们没有食，神从天上面降马拿下来给他们食，没有水喝，神是叫是摩西是用杖击石头，使到石头出水给他们喝。但是很可惜，大部分的人看到这些旷野完全都没有什么感动，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成人的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是能够进入迦南地，其余的都是因为不信而死在荒野。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其实在这里约翰福音里面是有七个神迹那么多。第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水变酒。第二个神迹是记载在第四章，是耶稣基督医好了大臣的儿子。第三个神迹是记载在 第五章，是讲医好了在这里不士大水池旁边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者。跟着第四个神迹是耶稣基督喂饱了5000人，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是第六章。另外第六章有另外一個神蹟，就是耶穌基督在水上行走。第六個神蹟就是耶穌基督醫好了一個是瞎子，在度約翰福音第九章。而最後一個神蹟就是耶穌基督是使到是拉撒路是死裡復活。有人咧就話加埋耶穌基督死後復活。在度約翰福音第21章是幫門徒用神蹟打魚，是成為第八個神蹟。雖然有人講第七個神蹟，有人講第八個神蹟，講七個神蹟的人大概就是認為七字在度聖經入面有個特別的意思， 就是解釋圓滿完美是神的數字，所以他們很喜歡七字。但是如果你細細咁數，又的確係有八個神蹟。嗱，八個神蹟，約翰都係用首尾對偶嚟到寫成，而八個神蹟，約翰都係用標記嚟到代替神蹟呢個字。Campbell Morgan 佢曾經講過，佢話每一個神蹟後邊，每一個比喻啊後邊都有一個神蹟嘅教導，而每一個神蹟後邊都有一個比喻嘅教導。我再講一次，每一個比喻的後面是有一個神蹟的教導，而每一個神蹟後面都是有一個比喻的教導。這個就是約翰為什麼用標記來代替神蹟的原因，每一個神蹟後面都是有一個教導，有一個信蹟。很可惜，中文的和合本甚至新譯本和當代譯本都是譯這個 Simeon 做回神蹟，所以就失去了這個意思，失去了有標記這個意思。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二章是一至十一節，是等我讀一次。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邀請去赴席。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說：母親，原文是婦人，我與你什麼相干？我的時候沒有到，還沒有到。他母親對佣人說：他告訴你什麼，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耶穌對佣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水，直到缸口。耶穌又說：現在可以掏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去了。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對他說：人都事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了他。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是講耶穌基督和他的媽媽和門徒是被邀請去一個婚宴，在度婚宴嗰度，突然間嗰啲酒係冇咗，係飲曬。嗱，我哋知道猶太人嘅習俗係，若果你係冇酒咧，喺個婚宴度係一種係非常羞恥嘅事。於是佢嘅媽耶穌嘅媽媽就同耶穌話：佢話酒冇啦，用盡咗。耶穌就同佢媽媽話：佢話婦人，我和你什麼相干？我的時候沒有到。於是佢嘅媽媽就叫嗰啲佣人。他說耶穌基督叫你做什麼你就去做什麼。於是耶穌就叫那班佣人，當是那個婚禮的現場是有六個大的石缸，這個是聖經告訴我們是猶太人是用來是做他們的禮儀所用，是用來洗手，吃飯之前洗手。於是耶穌叫他們將這些大缸是倒滿了水，然後不少少出來是給是管筵席。管筵席那個呢是等於現在的伴郎大概，於是那個管筵席的吃了飲了之後，他說哇，人人都是先拿那些好的酒拿出來，等人家飲飽食醉之後才拿些次等的。他說你呢就相反，你收埋好酒到現在才拿出來。這個是耶穌基督所行的第一個的神蹟，是將水變酒。他的門徒見到之後相信了他，由於他是顯出了他的榮耀。我們看一看今天的經文呢，其實剛才所講到是可以寫成一個首尾對偶，是約翰是特別將他寫成這樣。如果我們看是先提一提大家什麼是首尾對偶，如果有一段經文第一節的經文和最後一節是有一個對偶，是有一個連帶的關係。 第二節和尾二個節又有一個連帶關係，如此類推，去到經文的當中就是經文最重要的部分。今天我們看到第一個首尾的結構，我是叫它做神蹟的背景。如果你看第一和第二節和第十一節，你會發覺它都是講給你聽一些神蹟背景 的 information 的那些是那些資料啊，有人物啦，有事情啦，有時間啦，呢啲咁嘅資料。第二個首尾對偶咧，我叫佢做神蹟嘅定時，係同時間有關。耶穌基督回答佢個媽媽話：我嘅時候未到。啊，呢個係講時候。而下邊一個係首尾對偶嘅結構，嗰、那個管筵席嘅講咩啊？佢又係個時間嚟嘅喎。佢話：你而家啲人多數都係先攞好酒出嚟，你居然咧？就是先拿一些沒那麼好的來，到最後才拿一些最好的酒出來，又是一個時間的問題。第三個首尾對偶的結構，這一個呢，我叫它做神蹟的秘密。神蹟原來是有秘密，而這一兩段經文呢都是跟用人來說的。耶穌基督跟用人說，你應該是裝一些水落一些水缸裡，將他們變走。這個就是也都是我們今天神的仆人所應該做。耶穌基督叫我們做什麼，聖經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下半段 的神蹟的秘密，又是講到用人，沒人在場，沒人知道那些水是怎樣變走，只有神的仆人才知道。這個又是一個秘密，是神的仆人才知道。而今日經文的重心就是記載在第六同埋第七節，就係講到嗰六個石缸，係有關到今日嘅經文嗰、那個信息究竟喺邊度，嗰、那個教導究竟喺邊度，就係、是、第六至到第七節嗰度。好啦，讓我哋一齊嚟睇一睇今日神蹟第一個係首尾結構。第一個首尾結構我哋見到咧係有好有趣。我寫了五個 W， 其實這五個 W 是我們釋經通常用的手法。當我們看到一段經文，如果我們能夠答了 What, Who, When and Where Why 那五個 W， 我們其實可以將那段經文是能夠是明白出來，所以是一個常用的釋經的手法。有什麼事情發生？原來在這裡加利利迦南是有娶親的筵席，地點在哪裡？剛才說是加利利的迦南。為什麼約翰會說加利利的迦南？是不是有第二個地方又是叫迦南？的確在這裡以法蓮也是有第二個迦南，在這裡約書亞書十六章八節是說到那裡都是有個迦南，所以約翰是寫得很清楚，是加利利的迦南。加利利的迦南是距離加利利大概是五里東，是加利利的東北的五里島，現在是一個小的城市，是叫做 Kifarkana 這個地方。這個小的城市呢大概住了有三百多個人，不是很大的，三百多個都 是天主教徒。在這個小城市的入口是有一個教堂，是一個希臘式的教堂，在教堂裡面有一個大的水缸，相傳這個就是當時耶穌基督將水變走其中的一個水缸，當地的村民會很樂意地告訴你這個水缸的故事。第三個資料給我們的就是何時這個神蹟是發生。約翰告訴我們是第三日，那第三日是由哪日數起？有很多神學家就說是由耶穌基督在第一章召那些門徒那日數起，那個就是第一日，他召到安德烈、西門彼得、腓力和拿但業。這一件神蹟是發生在召了門徒之後的第三日，那些門徒見到了耶穌基督的神蹟，於是他們就相信了，因為顯出了耶穌基督的榮耀出來。而最後是講到有啲咩人物喺度？第二章嘅二節咧，第二章嘅一節同埋十一節都係有講到有唔同嘅人物，就係、是、有耶穌基督啦，佢媽媽啦，同埋一啲門徒。 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二个首尾对偶嘅结构。第二个首尾嘅对偶结构，你记得我头先话系有关时间性。我哋先睇一睇第一个时间性嘅首尾对偶。佢讲喺度婚宴嗰阵时，婚宴举行嗰阵时，嗰啲酒用尽咗。於是耶穌的媽媽就跟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就回答，他說，婦人，我與你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如果我們讀這兩節的經文，如果我們照字面來看，是有一個問題。如果你照字面來看，你會覺得耶穌對他媽媽是大大的不敬。可能他的媽媽只是叫說，哎呀，兒子，酒是沒有了，或者你可以請啲門徒走去買啲酒翻嚟，但係耶穌使唔使講一句咁嘅話？話婦人，我與你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我咧就有兩個女嘅，我兩個女咧都好中意，當佢哋要佢哋媽媽嘅 attention 啊注意力嗰陣時咧，就唔叫佢做媽媽，就話 woman 咁樣 woman。咁有人我就話：哇，乜你點解叫媽咪做 woman？他說耶穌基督都是這樣的，他當堂是沒有聲出，感謝主，他只是學了這樣，他沒有說學完我的時候未到。如果你說叫他做些事，你說哎呀三燈睡覺了，應該我的時候未到，你應該關電視去讀書，我的時候未到，那就麻煩。其實叫媽媽做 woman 不是差的，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其實是等於好像現在是用怎樣 Lady 那樣，其實是一個挺優雅的一個稱呼。為什麼耶穌會說一句這麼突然的說話？他說，婦人，我與你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未到。我們要知道耶穌基督剛才說的是怎樣，知道萬人，他當然知道他媽媽是在想什麼東西，到底瑪利亞心裏面是在想什麼東西，以致耶穌基督會說他這樣的話。那我們就最好的答案是怎樣，在聖經裏面找答案，不要說自己想，自己想的東西可能未必是對，但聖經的教導就多數是對。瑪利亞聖經告訴我們，他知道耶穌基督的什麼東西，在這裡路加福音一章和二章是說得很清楚。當然瑪利亞自己知道童女懷孕的事，而這個天使加百列亦都話俾瑪利亞聽，佢係將聖靈係將係臨到佢嘅身上，佢將係童女懷孕，佢要改個名俾佢嘅仔叫做耶穌，因為佢就係至聖者嘅兒子，佢係將來要接受大衛王位嘅繼承人，佢亦都係聖者，係神嘅兒子。我哋再睇睇嗰啲牧羊人，記唔記得牧羊人啊？聖誕最中意係講啲牧羊人。是来到耶稣基督的 BB 仔的床前来到敬拜他，那些牧羊人称耶稣做主基督。你又记不记得在圣殿里面有一个老者叫做西面，西面这个老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老人，他是希望是能够有生之年是见到主流的基督，于是神是给他一个应许，他死之前是一定是给他见到耶稣基督，而他在圣殿里面的确是见到耶稣，他就说耶稣是神的救恩，他说是以色列的荣耀，是外邦人的光。另外记不记得又有一位女先知阿娜，女先知阿娜说耶稣基督就是耶路撒冷所有人渴望得到救恩的那个救赎。哇，你想想玛利亚听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些东西，兒子30岁了，全無表示，或者今次是透過沒有酒，可能他會顯個神蹟出來，表示他就是那位至聖者的兒子，他就是那位救主，他就是那位大衛王位的繼承人，很可能他是這樣想。所以耶穌基督就回答他說，婦人，我的時候未到。那些如果想那些認為耶穌基督說這句話是很是很不敬的，是應該要知道，當耶穌基督被人叫他用神蹟來表現他的身份和他的地位或者他的權柄， 佢係有幾多次真係顯咗神蹟？嗱，我唔係話嗰啲有病痛啊，要耶穌基督醫病啊、趕鬼嗰啲人喎。我話係話嗰啲好流流冇病嘅，就同耶穌話：你不如顯個神蹟俾我睇下，證實你嘅權柄。你知唔知道耶穌有幾多次係真真正正係行咗神蹟出嚟？全個聖經嘅只係一次，就係佢媽媽暗示嗰一次，就係喺加利利嘅迦拿嗰個婚宴，佢就行咗嗰一次嘅神蹟出嚟。通常耶穌基督俾人哋係質問佢或者挑戰佢，叫佢係顯佢嘅神蹟嚟到證實佢嘅權柄。佢係有兩種回答。第一種嘅回答就係記載喺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二節。佢話點解呢個世代嘅人係中意睇神蹟，係將會冇神蹟俾佢哋睇。第二種嘅回答，佢係一定係會指向十架。好有趣。嗱，今日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嚇，記載喺度第二章第四節《約翰福音》。如果我哋要知道點解時間未到就係等於十架，我哋要知道喺度《約翰福音》入邊時間未到嘅用途係點樣。喺度《約翰福音》七章第三十節講到嗰啲猶太人嘅領袖係想去捉耶穌，但佢哋冇成功到。經文啊，約翰話俾我哋聽。因為耶穌的時候未到，又在八章二十節講到耶穌基督在會堂在教訓人，那些猶太人的領袖又想去捉拿他，但是又不能夠成功。約翰又告訴我們，因為是耶穌基督的時間還未到。去到約翰第十三章第一節，卒之時候到了，是什麼時候？約翰告訴我們，是耶稣基督离世归父，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他爸爸的身边的时候到。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逢讲到时候未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三日复活那件事的时候未到。另外，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又记载了耶稣基督是去到圣殿里面，见到有很多商人在那里販賣那些牛羊啊，在那裡做生意，是涉足了聖殿。於是耶穌基督很生氣，他怎樣？他將那些商人的桌子全部推翻了，他將繩好像當鞭一樣走去趕那些牛羊出聖殿。那些猶太人的領袖見到了這件事，又去挑戰他，說你可不可以顯一個神蹟給我們看看，來到證實你是有權柄做這些事。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你将这个殿拆毁，我三日之后就可以将它重建。那些犹太人听不明白他说什么，这个人当然是癫了，为什么叫他是给一些神迹我们看显示他的权柄，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其实耶稣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最大的神迹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三天复活，这个殿三天之内可以重建。又有幾次那些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是走來挑戰耶穌，說麻煩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看，證實你是誰。耶穌基督跟他說，他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同樣的事都是記載在馬太福音十二章、十六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尤其是在馬太福音十二章講俾我哋聽，乜嘢叫做約拿嘅神蹟？耶穌基督自己話，佢要好似約拿先知咁，三日三夜喺度大魚個肚入邊，人子亦都要三日三夜喺度地裏頭。又一次講到呢個十架嘅神蹟，點解咁奇怪嘅？點解人問耶穌睇神蹟，佢就會講到十架嚇，為我哋死而三天復活？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神迹耶稣所做的、所行的，都是要来逆转罪所带来的后遗症？好像今天的神迹一样，为什么要水变酒？如果很多酒，他用不用这样做？就是有短缺。为什么他在 第六章要以五餅二魚係餵飽咗五千人，又係有短缺咯。但係喺人犯罪之前，喺度伊甸園有冇短缺嘅？係冇短缺嘅喎。神造人，樣樣神造宇宙，樣樣都係好。人喺伊甸園要食嘢，隨手可得，係犯咗罪之後先至有短缺，係俾神係趕出咗伊甸園。而隨住人嘅罪，亦都係帶來災難啊、病痛啊、死亡。所以耶穌基督行其他嘅神蹟係咩神蹟啊？醫病啊、趕鬼咯、啊，同埋使到拉撒勒起死回生、啊。但係呢啲全部都係暫時性嘅啫喎。逆轉咗罪嘅帶來嘅災，帶來嘅後遺症。佢係變咗水變酒，飲完又冇啦。餵飽咗五千人，過咗啲時間又係冇咗啲食物，又係有短缺嘅啫。佢醫病醫好咗啲人係啊，嗰啲人係好咗，但係仍然都係會死嘅，仍然都係會有第啲疾病。拉撒路係俾佢死裡救到復活啦，但係而家拉撒路喺邊度啊？咪又係死咗。但係有一樣最好係根治人帶來人罪帶來嘅後遺症係乜嘢嘢？就係十架。所以逢親有人要睇神蹟，耶穌基督話：你要睇神蹟呢啲暫時嘅嘢，不如你睇十架，呢個係永恆嘅救恩。而世界上最大嘅神蹟其實係乜嘢？千千萬萬嘅人能夠信咗耶穌基督之後有生命嘅改變，呢個先至係最大嘅神蹟。但我哋頭先係講到這個時間性嘅首尾對應係有上下文，我只係講咗上文，冇講到下文。下文就係講嗰啲新嘅酒係比舊嘅酒係更加好。嗱，呢兩段首尾對偶嘅時間性，如果我係從十架嘅眼光、十架嘅眼光去睇咧，我係能夠睇到有兩段係有好相似嘅經文。第一段經文係記載喺加拉太書第三章廿三節，係講到但因信得救嘅道理還未來之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他妈妈说，我的时候未到，当十架的时候未到之前，神是将律法是给了犹太人，是给他们守。为什么？律法不能够使到我们得救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是告诉我们，十架只是能够令到我们知罪，罗马书七章七节。但是当我们知了罪之后，我哋先睇得到呢個救恩嘅需要。律法係為罪而添上，加拉太書三章十九節係暫時係幫我哋係止住啲罪。人係可以守律法，暫時係止住啲罪。這個只係暫時性。嗱，下一個首尾對偶係講到新嘅酒比舊嘅酒更好，又令到我諗起另外一段經文，就係話新約係比舊約好。記載在《哥林多後書》三章七至到八節，他說：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即使尚且有榮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何況那屬靈的即使豈不更有榮光嗎？這裡說就是屬死的即使就是律法，是神給的律法。为什么属死？因为不能够救我们，只是可以定我们的罪，但救我们不到，那就是属死的即使。唯有属灵的即使才可以救我们，这个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高，是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是会有生命的改变，有个更新。好可惜，犹太人就是死抓住律法，他们就是守律法，完全是外在，是有外在的表現，但是完全是沒有內在的更新。我們看看是第三個首尾對偶的結構，這裡講到是神蹟的秘密。剛才講到這兩節經文都是跟用人說，我們也是神的用人，我們也是神的仆人， 所以呢啲经文亦都系同我哋所讲。玛利亚同啲佣人喺度约翰福音二章五节话，佢话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嗱，呢个就系、是，亦都系我哋神嘅仆人所应该做。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耶稣话俾我哋听乜嘢，我哋就去做。呢、这个令我谂起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至到23节。佢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我父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嗱，因为我冇位啊，所以冇写埋下低个两节，等我读埋佢。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远去吧。读呢段经文，每一次我读都令到我震惊，尤其是啱啱读完话，我哋做神嘅仆人系应该做神叫我哋做嘅事。如果你睇呢段经文，你会觉得耶稣基督话佢唔认识嘅呢啲人系做好多嘢嘅。他们是有传福音，他们是有行异能，他们是有赶鬼。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不认识他们？但是你有没有看一看，这些这样的工作都是一些宗教上的活动，未必是人真正灵里面的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懂得笑那些犹太人只有外在是没有内在，但是基督教我们可能也都是犯同一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外在的修为，但是未必有内在的改变。这个也都是神的仆人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只有通水的佣人才知道水是怎样变走。我们刚才讲到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信主有生命的改变，就好像那些水变走一样。这段经文也是令到我想起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说的一段说话。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三章八节。我们的基督徒没有圣灵两个字作住在额头那里，但是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高，人家怎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高？就好像风一样，你看不到风，但是你能够看得到风的作为。你能够一个真真正正有改变的基督徒，你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他是有真真正正的改变。这些事只是基督徒自己能够知道，就是好像那个神迹一样，水怎样变走没人知道，是神的佣人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内心的改变？是自己知道，在人的面前可能我们是做得很好，但是当没有人看着我们那件事，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会不会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今天第四个首尾对偶，亦都是全篇经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讲到神迹的意义，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节至到第七节，讲到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个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的水，一桶水就差不多是十加仑，两三桶都很犀利，二三十加仑。仆人於是耶穌基督就叫仆人係將呢個缸係倒滿了水，直到缸口。喺度約翰福音第二章七節。嗱，我哋要知道頭先講七係完美嘅數字，係神嘅數字。六係咩數字啊？係人嘅數字，係一個不足嘅數字。所以敵基督佢嘅號碼係咩啊？係666。是再次的重複，是說他的不足。所以六是代表人，這些石缸是代表人。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是什麼？就是他們的禮儀，就是他們的律法。這些水缸是吃飯前用來洗手， 記唔記得耶穌基督嘅門徒因為食飯冇洗手，俾啲法利賽人鬧佢。耶穌基督就同啲門徒嚟到辯護，佢話食物係由出邊係入到我哋嘅身體入邊，係唔能夠使一個人污穢，但係喺我哋入邊出嚟嘅係由我哋嘅心入邊出嚟，呢個先至係能夠使人哋係污穢。法利賽人就係好似一啲石缸一樣，空有外表，喺外邊睇係充充滿滿，係好完美，但係其實佢係空。我哋點知道佢係空？因為聖經文話我聽，耶穌叫佢哋倒滿水嘛。如果已經是滿的，就不需要再倒了。剛才講到我們基督徒都是要小心，不是好像法利賽人一樣，是只得外表而沒有內在的改變。神的確是叫我們是要充充滿滿地充滿，給祂充滿。有很多基督徒是很謙卑的，說哎呀不好了，不要充到那麼盡，充一半我就夠了，或者充少少我就夠。但是聖經的確是叫我們完全 被神、被聖靈而充滿。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們充一半的時候還有一半是什麼？是雜質。唯一真真正正是完全被神充滿，我們才可以完全屬於神。穆迪 Dwight Moody 曾經是講過一篇道，他講道的時候是拿起一隻空杯是給會眾看。他說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基督徒很多時候就好像這隻空杯裡面裝著空氣，是不等洗的東西。他說我怎麼可以將這些空將這個杯裡面的空氣拿出來？於是有些會眾教他說，你倒轉隻杯倒它出來，倒轉隻杯倒不到那些空氣出來，那些空氣很輕，你倒轉隻杯的空氣仍然在隻杯裡面。有些人又教他，你找個泵就去泵它出來。穆迪話唔使咁麻煩，穆迪就係攞咗一壺水，佢將嗰壺水就倒入只杯入面，嗰只杯俾水充滿之後，所有嘅空氣都係被排咗出嚟。人亦都係一樣，我哋聖徒，我哋嘅基督徒係應該係被聖靈係俾神充滿，好似就係俾水充滿一樣，將所有啲唔等洗嘅雜質係攞曬出嚟。講到被聖靈充滿，被神充滿，相信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害怕，可能是由於是靈恩派 的可能性是比較害怕。其實你不用怕，聖經的確是叫我們被聖靈充滿，但是是不是每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都有恩賜是 講方言？不是，方言是恩賜，恩賜來講每個人是不同，但是聖經是的確講每個基督徒都是要被神來到充滿，但是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是會講方言，因為方言是恩賜。我們怎知道我們自己是被聖靈充滿？我們看一看， 要知道我們是否被聖靈充滿或者被神充滿，我們要知道聖靈究竟在人的身體裡面，在人的身體裡面有什麼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我們是犯罪的時候會自我責備，這個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節。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最初能夠相信，能夠去到耶穌基督面前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因為是聖靈感動我們，使到我們是知罪。但我們知罪之後變成基督徒，應該仍然是被聖靈感動，仍然是要順服聖靈。就好像加拉太書第五章十六至到十八節所說，你們應該順從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我們的肉體是跟聖靈是為敵，是相爭，聖靈是跟肉體是相爭，所以我們一定要是順服聖靈才可以是被聖靈充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被聖靈充滿，如果我們是有禱告的感動，有很多基督徒都說我不禱告，因為我不懂得是怎樣禱告。但是在羅馬書八章二十六節說，他說當我們有軟弱，當我們不懂得怎樣禱告的時候，是聖靈是幫助我們，是用說不出的嘆息來幫我們禱告。哇，有人說正，那就聖靈幫我們禱告了，我們不用禱告。 其實我哋係做基督徒係應該同神喺度係一個 partner 嚇，大家係互相係做我哋應該要做。當神係透過聖靈係幫助我哋禱告，我哋就要係學習聖靈點樣禱告，而學習我哋自己應該點樣禱告。當我哋被聖靈充滿嗰陣時，我哋係有讀經嘅感動。約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三節話俾我哋聽。真理的聖靈是會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這個也是一般基督徒不讀聖經的藉口，就是我不明白，但是這裡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真的求聖靈的引導，如果真的肯花時間下去，我們一定是會明白聖經說什麼。但可能有人告訴我，我什麼感動都沒有，我犯罪我又沒有感動，我讀經我又沒有感動，我禱告我又沒有感動，咁我仲得唔得救？我仲能唔能夠被聖靈充滿？如果係咁嘅情形，我就以瑪利亞係對嗰啲用人講嘅話嚟到贈俾你。聖經或者係耶穌叫我哋做咩，我哋就去做。其實要有生命嘅改變嘅最大嘅秘密，就係同神一齊合作。當我哋係一步邁向神，神就會一步地邁向我們。當我們學習禱告，當我們學習讀經，當我們對罪是有深的監察，神是會更加親近我們，使到我們是更加親近祂。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現在是來到我今天的編導的結語。今天我們是學到很多東西，在這一篇水邊走的神蹟裡面，我們學到耶穌是要我們是被聖靈充滿，就好像水缸一樣，是被水沖到滿滿的。另外我們學到的就是好像瑪利亞跟玉人說，他說主耶穌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這個也是我們神的仆人所應該做。神叫我們做什麼，聖經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第三樣，這個仆人的秘密，這個神蹟的秘密，只有是仆人才知道。我們也是一樣，我們的生命裡面有沒有改變，是我們自己才知道。如果我們真的有改變的話，就會好像是約翰福音二章十節所說，那些酒成為當時那些人 的祝福。我們剛才說猶太人當他們的婚宴沒有酒是一種羞恥，因為結婚是一件很大很喜樂的事，他們是用酒來慶祝。但是當我們是順服耶穌基督的時候，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我們就會好像水變酒一樣，生命裡面有改變，以致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而最後我們可以是好像那些門徒一樣，那些門徒見到耶穌基督的神蹟顯示出祂的榮耀出來，以致祂們能夠相信。如果我們生命是有改變，我們也都能夠是顯現神的榮耀出來。如果我們顯現神的榮耀出來，我們也都是同樣能夠是令到人家是信主。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們願不願意是被聖靈充滿，以致有生命的改變？你們願不願意信服神？神叫我們做什麼，聖經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在座可能有未信的朋友，你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以致你有生命的改變，就好像今天的水變酒一樣。請大家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賜給我們寶貴的話語，而我們都能夠看到神蹟當中的比喻，神蹟當中的教導，而我們都能夠順服聖靈而被聖靈充滿，以致有生命的改變，是將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是歸於你。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